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嗱，《苹果日报》人《苹果日报》李平嘅专栏，2018年5月15日啊，嗱，佢系咁写嘅。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上周四5月15日上周四啦，在四川传达中央领导人对香港港澳问题的最新四点指示，韩四点就是这些了。与近年口口声声强调一国宪法官腔大为不同，其中强调香港港澳呢就分属三个关税区，使用三种货币，推进香港与内地的合作项目要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规则同埋国际化标准，哇！呢四点即系老老实实。第一句已经讲咗啦，同之前咧张晓明喺香港讲嘅嘢咧，完全系大相庭径嘅。而正正系呢一个消息传咗落嚟香港之后咧，你会发觉有啲嘢香港系改变咗嘅。嗱，有一点咧，就因为呢几集 off 咗冇讲到嘅啫。地铁呢单嘢吊鬼啦，因为嗱，好老实讲，好难讲嘅一样嘢嚟嘅。因为事实咧，第一我唔系做好课，第二咧我冇嗰行嘅专业，冇嗰行嘅专业嘅人脉啊，就好难，好似李永达咁，即系真系揾到啲即系人，俾到啲好有用嘅 information 俾佢。问题系，即系我谂到一个，即系大家阳光底下睇到一样嘢，即系李基廉扎即揸最快嗰个阿田二少咧，佢讲嘢咧就唔会系即系出于自己把口嘅，即系我 rephrase， 可能讲嘢比较快得滞。佢讲嘅每一样嘢，尤其是系针对呢个政府嘅一啲失误施政，系必然系会问过佢嘅上线。因为好简单啦，古惑仔呢啲我即系我唔介意点讲咧。我唔介意好坦白咁话俾大家，古惑仔我成日做㗎啦。即係你要知道呢，好多位置你要做一件事之前，你係必须要请示你身边嘅 partner 啦，即係你必须要请示同你合作嘅人啦。即係我又唔系共产党啦，所以我冇上线啦。但係问题呢就係话好多嘢你要讲之前，你係要 verify 个 source， 同埋要 verify back up 自己嘅人，你会唔会踩中啲尾呢？係你啲 friend 系唔会想见到嘅。譬如你同你自己班 friend 系搵緊大茶饭嚟食。你会唔会突然间搵个你啲 friend 嘅 friend 嚟开拖？你啲 friend 冇得撑你㗎喎，咁样。咁个问题系点解喺呢个时候阿世田要走出嚟高调话俾人听呢、這个礼顿啊、地铁啊同埋中科呢单嘢啲底蕴。你唔好话俾佢听佢冇搵过嘢。必定系有一个话俾佢听唔介意讲你照讲。咁喺嗰刻嗱，我好相信一样嘢吓，补飞先吓，嗰啲 information 就唔系个关键，唔系在于阿爷知唔知呢单嘢偷工减料，而个关键就系话，如果呢件事系爆得到俾报纸听，爆得到俾田二少听，而有啲立法会议员又知嘅话，呢啲根本就唔系秘密 ，OK？ 呢啲唔系秘密嘅嘢，你要令到呢扎人唔讲，得一个原因嘅啫，阿爷唔想佢讲。如果呢一扎人啊，有其中一个人讲出嚟嘅话，即系话有啲阿爷系觉得你讲系冇问题嘅。咁我问你，如果你系爆料嗰个人，你点样同阿爷 sell？ 我同佢 sell 一样嘢，因为即系我系田二少上身啊，因为呢单嘢咧，阿爷咧 其实我知道咗背后咧好多执行上边嘅嘢。阿爷，如果你呢单嘢俾佢过嘅话咧，即系你唔而家第一话俾公众听一件咁嘅事，第二唔作出妥善嘅善后，妥善嘅善后包括系点咧？做一切有需要嘅检验，第二做翻一切有需要嘅补救工作，包括拆卸咗相关嘅几个站嘅某几个相关嘅设施，重新起过佢。如果你唔做呢一啲所谓叫做补救工作嘅话咧，系有机会呢条高铁会俾呢啲工程拖垮，你会令到香港人对中央产生更大嘅不信任。就呢个就系擦鞋仔嘅 sell 法啦。如果阿田二少系呢条桥 sell 到嘅话，我必然系相信中央系 buy 呢一种讲法。既然中央是buy呢一种讲法，衍生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讲了，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了嘛，是吧？不是田二少一讲知了嘛，报纸又知，很多相关的人士都知道。那问题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人士竟然知道这些东西不爆，这些就扑街擦鞋保皇党，这只是人渣来的。第一。第二， OK， 如果这件事要查要补救，是查到哪一点呢？ PNP 开了，即是 PNP 应不应该开 PNP 投票去查他呢？那单嘢就开了会。那原来发觉呢，个共识就是有些人不投票，例如个 whistleblower， 田耀少自己本身觉得不要查啦。咁撚尴尬嘅嘢，不如大家暗马底，即是迟啲通车就迟啲通车啦，又或者通车我哋做一啲措施，有啲地方唔用住啦，有限度通车啦，咁即係有啲嘢都要拆咗去起过好，即係做一啲补救相关嘅巩固工程又好，分嘢都好啊，你係做咗去，但你唔好查啦咁样。Yes， 嗰条线就画咗喺呢度啦。咁个问题就係话，回返帶少少，回返帶两年够啦，你梁振英執政其他呢啲嘢扮爆出嚟，你估？喂大佬啊，赌粮嗰啲游行啊，大家有份行出嚟㗎。即係要辣得兴啲穷人有钱人咁本事嘅嘢，係得梁振英一个做得出㗎咋嘛。点解佢辣着咁多人呢？因为呢啲嘢佢唔俾你爆囉。佢嘅能力係大到点啊，係叫中联办，係叫港澳办，话俾你啲香港知情嘅人士听，唔好爆呢啲嘢。仲有一件事喎，大家要查落去问落去嘅时候，问到边个出嚟呢？哦，原来 UGL 系礼顿嘅大股东。哦，咁样样，哦 ，subsidiary 啊，有佢份嘅。原来梁振英执政咗四年咧，好多基建都系俾礼顿嘅。哦，原来咁样样，即系好老实嗰件事咧，就已经唔再到咧其他唔知情嘅人说三道四，因为有好多人系出嚟成个古仔讲翻俾你听，就系话第一。禮頓就好似山高皇帝遠咁嘅，你叫佢交料，你叫佢俾解釋，佢可以唔 Q 睬你嘅。地鐵都催佢唔漲嘅，因為工程就批咗俾佢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又要拆開少少講，起地鐵係1978年起到而家㗎，哥，即係嗰啲嘢唔係新事嚟嘅。喂，嗰啲嘢咧係每一個月台站。基建工程隧道要掘窿要点，全部有 protocol。点解零零舍舍高铁呢啲相关嘅工程呢啲基建项目就唔使跟 protocol 呢？呢一单都系咁咋喎，港珠澳大桥呢，点解会即系点解会有人石屎样本造假呢啲咁嘅嘢，而家系冇 protocol 去跟啦，定还是点呢？喂 ,forgery 嚟㗎，拉噶嗰阵冚家拎，好明显喺梁振英执政嘅四年，系有啲人 override 咗呢个 protocol， 有好多人督鼻哥，在场又好。喂，而家讲紧剪钢筋啊，唔系你攞把剪肠粉嗰啲铰剪走去剪就剪得到噶，要时间要人手，全天下都知嘅。呢啲咁嘅工程，你可唔可以叫停晒其他唔同工程嘅部门，停咗工程佢，俾啲相关剪钢筋嘅人士得啦，你剪啦，跟住第日啲人翻工可以当冇事啊？人哋 protocol monitor 晒噶，要交 report 噶，而家就系追查到出嚟系冇 report 啊！一件咁嘅事可以在香港发生， 即係嗰個嚴重性去到咁啊！田義少呢單嘢唔爆出嚟，你同我仲覺得香港安全啊？你真係唔知邊一個高鐵嘅站，你真係唔知邊一個新地鐵線路嘅站突然間地陷冧路軌出軌撞車死人。喂，唔知㗎大家，即係大家以後自求多福啊。咁、那個問題係，喂，查太遠 ，sorry， 講緊寒症係。喂，係因為有寒症，我敢大膽揣測啦，係因為有寒症，嗰寒四條着重香港同內地嘅差異，先會有呢啲 whistleblower 有佢背後嘅人 back up 佢出嚟，將啲嘢所謂叫做即係嗰啲叫咩啊，即係改翻正佢就真係。如果嗰啲嘢係繼續衰落去嘅話，即係嗰個制度嘅崩壞啊！好多人講話嗰啲係禮樂崩壞，完全冇禮嘅呢個香港。仲好彩，起碼呢一刻呢件事光天化日俾你見得到，即係個 report 半年之內要交，你都起碼知道呢件事。即係更加執行緊呢啲鬼鼠嘢嗰啲人咧，都叫做会收敛一下，即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点算。点解讲起寒症呢？其实要讲中国问题，即贸易战喺唔同嘅节目咧，大家听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讲法啦。大问题就系话，即当然佢哋又即譬如阿仁哥嗰啲，又唔会好似我咁大胆做咁多假设啦，系嘛？咁但系实际上，依家呢一刻發生嘅嘢咧，就喺唔同嘅節目吸收咗啦。我就永遠咧係一個諗即係之後兩三步嘅人嚟嘅，中唔中一件事，但係起碼我思想幾時都有準備。貿易戰最大，大家睇到一個問題嘅啫，就係呢個集核心呢個權力嘅逆轉。點解會睇到咁嘅問題？貿易戰嘅態度佢係軟化咗兩劑嘅。第一喺開頭嘅時候，奉陪到底呢一句已經係刪咗好耐，即係佢已經係禁咗一次火。所謂叫禁火也者咧，就係話原本佢好似真係好似好多好多招數可以同你駁除咁嘅，到最後梗係發覺你揸 Q 流灘啦。咁問題就係話揸 Q 流灘都唔緊要，咁揸 Q 流灘到底而家繼續捱啊，因為認矮仔咧，而家係我搞唔掂呢一即係點樣行落去啊？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喂，你覺得你係吳明德嘅 fans， 你係 Victor 嘅 fans。咁其實而家美國佬呢係要求一樣嘢嘅啫，就係呢個金融同埋通訊科技市場呢，你要對外完全開放。咁當然就係話呢兩樣嘢就係共產黨嘅命脈嚟嘅，金融系統就是共產黨負責點去操縱中國人對呢個政權嘅信心。簡單嚟講就係話，大家都有錢賺嘅話呢，大家覺得中國強呀，強起來啦，如果唔係點2025中國製造啫，如果唔係點樣去 fulfill習近平嘅中國夢啫，復飛唔到噶。好啦，通訊市場點解佢要牢牢咁找緊？係因為而家國內嘅監控全部都係依賴，即係一啲好龐大嘅數據啊、通訊數據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如果呢一樣嘢都可以開放俾美國佬嘅話咧，咁即係基本上中國就唔係共產黨管治啦，係美國佬同共產黨一齊管治㗎啦。咁即係話大陸佬再知啲乜呢，美國佬就唔會唔知啦。所以你話呢兩條嘅命脈係咪可以拱手相讓俾美國人呢？即係呢個係共產黨，如果你係 Victor 嘅 fans 嘅話，即係而家呢一樣嘢就係中國唔跪低嘅原因。唔跪低係點就找數㗎喇喎。咁你啲出口唔掂㗎喇喎，撲直㗎喇喎。好啦，而家埋單條數爭千幾億。咁你会点样睇？第一样嘢，留下呢个时候呢，就喺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就放咗。大家要注意喎，放人有两个方式，一高调嘅放人。高调嘅放人呢，就好似今次咁，喺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之前放。因为点解呀？最多人报刘晓波就永远系佢逝世嗰日，大家都报嘅。佢喺佢之前放，好高调咁放人，低调点放呢？等你过晒呢扎戏啦，一两个月之后冇人再讲刘晓波啦， 静静地放咗个人俾你，俾你做少啲新闻，唔会俾你做咁多 noise 出嚟。而家佢要用一个高调嘅方法，去令到全世界人知道，开明啦，习近平系嘛？我真系非常之喺个心里边，佢唔遇到压力咧，佢唔会吞呢部棋俾你睇到嘅。即係佢唔會高調咁放人嘅，即係當然你問我，其實咧，即係我永遠都只會相信理性嘅決定咧，係大家可以 follow 一個處事嘅原則。即係如果你話唔係，有啲人做嘢完全唔理性嘅，唔經大腦，咁冇得講嘅。喺中國嚟睇，留下一個咩人啫？留下唔會係一個。佢可以好似李文竹嗰种喺个摄影机面前振臂一呼，呼吁万人上街，佢悼念刘晓波嘅人。即系当然，佢喺摄影机面前亮一亮个相，至唔至于你上海突然间出十万人一齐去攻祭刘晓波咧，系唔会噶嘛。咁所以留下呢个人嘅杀伤力唔系在于呢一度。咁既然佢嘅杀伤力唔系喺呢个层面，点解唔早早放咗佢呢？即系刘晓波死之前都系放佢嘅，就系、是、唔放啊嘛。咁如今呢一个态度系咪同刘晓波死之前个态度系完全转咗？即系如果你同意我睇法，呢、這个态度系逆转咗嘅话，咁你喺心里边有个打算咯？系啲咩原因令到呢个态度逆转咗？如果用翻相同呢一把尺去度，点解刘晓波有 cancer 嗰刻唔放佢英唔放佢德国医？即系 for your reference， 嗰时有一个讲法就系话佢好怕刘晓波一去到外国嘅时候，系会带嚟更加多外国医生攻击，即系中国对待刘晓波系用一个唔人道嘅方法。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个时候我送你去外国医。又或者佢知道有 cancer 嗰刻咧，其实仲有一个月命，仲有两个月命嘅，点解唔可以嗰个月即系保外就医，俾你去同楼下见一见面，又或者俾你共度余生咧？呢一样嘢系好开明嘅一个动作，你一个操作嚟嘅，唔拣呢个动作，要刻意令到刘晓波死喺狱中，呢个系一个最强硬、最唔人道嘅方法。点解而家唔同咗？有原因咯噃。两样嘢，贸易战嘅软化同留下嘅态度，证明咗共产党开始软下来。咁我就会问一个好理性嘅问题啦。习近平2013年上场之后，不断咁同中国人催眠一套叫中国梦，股市升过，楼市升过，两样嘢而家变成大家有眼睇。所谓叫做大国崛起，就有咗小米啊，就有咗乐视啊。呢啲公司，咁下场系点？有眼睇啦。咁、那个问题系，如果而家呢一刻中国梦呢样嘢吹唔落去啦，即系譬如官方嘅口径都唔会再对2025中国制造呢一句口号作出一啲重大嘅吹嘘啦。咁你用乜嘢去再洗中国人嘅脑咧？嗱，呢一样嘢就令到我系成件事啊！是最即系我最感兴趣就系呢一 part。点解我会感兴趣呢？即系原因得一个，即系你都有啲准备啊！即系如果真系你睇死佢，即系有海啸有地震，咁你唔系唔走噶嘛？系嘛？即系走唔走一件事啊！你唔走都好，你都有地，即系你预佢，即系譬如真系发生大地震啊，有海啸啊，你最少你都要将啲贵重物品摆喺一笪安全嘅地方，而自己都企就一笪水浸唔到嘅地方。即系你呢啲系每一个香港人最基本要做嘅。所以你点可能同中国切割呢？好啦，如果呢一刻我要为习近平去作一个藉口。要佢点样催眠中国人嘅话，你系咪可以用翻邓小平嗰套韬光养晦呢？我哋唔可能讲完2025中国制造，突然间有韬光养晦噶嘛？咁啊，即系证明咗自己戆鸠，唔能够噶。咁啊，点呢？即系其实我真系谂咗个下昼，我都谂唔到一个好嘅口号。诶，嗱，啱啦， 諗唔到我點呢，就好似而家咁啦，企 Q 咗喺度啦。嗱，美國中期選舉係11月。咁問題係11月 Donald Trump 要選，咁究竟係嗱，大家之前呢就睇唔到一樣嘢。好似好多網台都講緊，好似好多人都講緊，其實呢一鋪呢，即係 Donald Trump 就唔係真係想碾死中國嘅，其實呢佢就有啲位俾習近平走。當習近平識得走呢啲位嘅話呢，係大家即係貿易戰呢件事可以和平落幕嘅，即係起碼個損失又唔係大到突然間即係中國外匯儲備一下子被掏空啦，又或者外資會被撤走啦，又或者大陸會即刻扭爆而令到香港扭爆啦。即係我覺得美國佬都唔會想睇到突然間喺個亞洲金融中心有一波咁嚴重嘅衝擊嘅。即係你要知道佢作風係好似電腦啫，但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係唔會有呢一步棋行嘅。咁所以呢，做生意就即係逼下你，行下你，空下你，去到最後要俾路你走㗎啦。所以大體嚟上嚟計呢，係咪真係佢會呢一波碾死中國呢？係唔會。問題係原來習近平真係拋得㗎喎。真係屌，講完呢句真係會俾人殺頭，我真係唔知喎。喂，原來習近平拋得㗎喎。即係當然，即係點講呢，一個拳鬥好叻嘅人，是不是可以同一个做惯生意的一个大商家去讨价还价呢？即是现实就证明了哪个赢哪个输的了。那问题就是怎样好好看看输呢？而是现在是正值退潮的时候，退潮的时候哪个跳了海没穿裤？现在习近平这些态度的软化是证明了没穿裤的是他。那怎样呢？即是我成日问一个问题的，即是你和你条女行街被你老婆撞到，那你那刻有什么做呢？即系呢一样嘢嗱，我演练过好多次噶啦。第一件事就炸晕，系咪？送上救护车先，咩都唔好讲，唔好俾口供。呢一俾亲口供一定死嘅，所以唯独是炸晕嘅啫。By time， 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喂，习近平都炸晕都搞唔掂，咁你点算先？你一方面你要安抚中国嘅粉青继续相信中国梦系可以继续走落去，无论系咪 Made in China 都好，呢一镬咧系唔可以同美国人去推到咁紧要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喺香港有新闻自由嘅，你会睇到识睇新闻嘅人系知道呢一铺退潮系习近平冇着裤，咁你下一铺揾啲咩空佢？你揾乜捻嘢都空到佢啦。如果揾钱空到你，喂，咁你有冇睇《窃听风云》啊？咁我臨咩幾年未俾炸俾打息，係咪？你一唔夠錢，人就齋槍搵我攞完原來喺貨源歸邊。喂，搞唔掂喎呢鋪。點解要講呢一樣嘢呢？就係話如果習近平嘅字典裏面出嚟一樣嘢搞唔掂，最開心嘅唔係香港人，係習近平嘅政敵。如果習近平嘅政敵把握習近平搞唔掂呢一波，会唔会去搞佢？例如金融市场会唔会有另外一波动荡呢？唔知。会唔会有人进行政变呢？唔知。咁到嗰时香港乱唔乱呢？我又真係唔知喎。会唔会有人趁机去夺权呢？我又唔知喎。呢、這个问题是复杂啦。即係收咗战之后，习近平係为自己永久称帝係铺咗路。咁原来铺咗路第一铺呢，就係、是、喺自己本手册里面吸只大黑猪，唔够美国佬嚟，唔够美国佬链。咁你係习近平嘅敌人，你会唔会把握机会呢？佢嘅权仲系咪炸得咁紧呢？即係有17000个机会同大家讲过。习近平受到压力越大，香港嘅只会受到越大，因为佢要 demonstrate 佢嘅权力系巩固嘅。但係从楼下，从贸易战到到韩四条，而家呢一刻仲咪可以紧握权力呢？唔知喎，真係呢一刻。所以呢，唔单止即係在下对呢个古仔嚟讲係冇结论，即係亦都係你会好容易咁见到喺 Facebook 有人打飞机习近平抵死啦，其实我就笑唔出嘅，即係问心嗰句，唔係想佢死，即係大家係想有一个开明嘅体制，大家是想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大家是希望中国改革，不是想即是 突然间有人夺权，突然间有人即系金融操作，另外一波金融海啸，唔会有人想咁想做啲咁嘅嘢㗎喎。即系仲要知道㗎，如果今次有人把握习近平呢一次失势嘅机会去搞事嘅话，呢、這个人会唔会同特朗普有偈倾呢？即系你揸住啲美金同揸住啲人民币，你揸住好撚多美金同揸住好撚多人民币，咁你话喺香港搞事，即系呢个分分钟系 perfect storm 嚟嘅。咁如果李克强同习近平搞唔掂呢一铺嘅话，即系当然唔系李克强，即系唔系李克强啦，系刘鹤同习近平搞唔掂呢一铺嘅话，即系你都真系唔知点走落去嗰嘢、那個，所以嗱冇笑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大家需要思考，即系大家要保持清醒。如果真系有啲唔要嘅楼嘅话，系咪揸 cash 稳阵啲咧？即系真系有海啸嚟嘅时候，你自己识一企。即系但系如果你层楼系自己嚟住，你又供紧咧，冇计啦，系嘛？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要严肃看待习近平失势呢个问题咯。咁啊，转头翻嚟最后一节咧，讲啲轻松啲嘅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